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 D 华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 六一儿童节有一个话题特别适合在今天聊，就是教育。现在我就感觉有一个现象，就是流行那个什么国际教育。 对，不生孩儿不知道学费贵。 而且呢，国际教育还不算，现在就说直接把小孩送到国外去。 嗯， 而且送小孩的年纪越来越小。 对，现在小学都开始往外送了。 对，那今天我们既然要聊教育，当然是得请一位非常资深的教育专家来跟咱们一起来聊。那今天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是香港耀华国际教育学校的课程总监，那他呢也是耀中国际学校中文课程研究部主管，曾经还担任过耀中国际学校中小学的校长，在香港呢是非常资深的一个教育专家了，吕子德博士。哎，吕博士，我首先想问你啊，就是关于耀中，我听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传说，那最著名的传说就是说耀中是香港最贵的国际学校，是不是这样？ 好奇怪啊，大家都把重点放在这个 学费的问题上， 贵不贵的问题。 当然了，这是如果我将来作为家长，我肯定首先要考虑的。我知道耀中好，但是问题是我去不起，养不起孩子，养不起。 其实好多年以前呢，我在耀中当校长的时候，曾经也有家长学生都跟我说，为什么我们收那么贵的学费。当时我说真的，刚开始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回应。但是后来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就是把香港教育局津贴给香港学生每一个学生的费用，其实很简单啊，每年香港政府花多少钱在教育，然后你看看香港多少学生，然后算一算，算出来就发现原来我们耀中收的学费一点也不贵。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比如说耀中他完全没有得到政府任何的资助，而说真的办教育是很贵的。好了，这句话可能要小心说啊，就是说办什么教育是很贵的，办一个坚持教育理念，坚持某些一定要做对学生最好的一些做法，他可能会提高很多很多的成本。 我在香港这么些年，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哈。我说我们小的时候你选择的范围很小，就是你成长的那个地方，也就一两个好的学校，或者根本就一所重点的学校，你只能去那一家，就你不会有一种顾客的心理，我去选择，就说这个学校的气质是什么，他培养出来的孩子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价值观或者品质也好，就是我感觉每个学校都有它主打的一些品牌或者它的一个卖点，这是香港的一个特点，它每家学校标榜的东西都不一样，可能有的他就说我可能比较精英化的贵族化的教育，有的时候我比较平民一些，就说我的这些学生构成有基层的也有比较上层的，那像国际学校的就一般来说会不会其实对于培养学生的目标来说，它其实差异并不会大，比如说都是要求有什么国际化的视野啊，做地球人啊，而不是非常狭隘的只是站在一个本国或者本城市的这么一个出发点。 说真的，你说培养目标啊，现在因为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跟以前不一样，就是说大家在想什么，在宣扬什么，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我常常跟我们的家长说，你说教育理念，你说什么，其实现在学校大概说的都差不多的，大家都说独立思考啊，大家都说培养有全球视野的学生，其实来来去去大家 都是那些 说的，对，都是说的都是这些，所以关键不在于我们说什么，关键是我们在做什么。我以前常常跟家长说，他家长也好，一些朋友也好，有时候会问我，哎，哪一家学校好？我的回应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没有哪一家学校特别好，关键是家长他对自己的局里的教育他有什么看法，他去找的是某一个学校他们在做的是否跟这个家长他的心念，他的目标是一致的， 假如是一致的，这个学校对这个家长来说就是好的学校。没有所谓最好的学校，只有哪一个学校符合某一个家长的需要，符合某一个学生的学习特点。 嗯，好，这个吕博士哈，确实讲得头头是道。 对， 嗯，但是呢，我还有其他的这个好奇，比如说，如果你把视野放回国内，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孩，你别说接受什么国际教育，这可能有些人也越来越多、嗯、 对， 他觉得干脆直接去国外上学好了，干嘛非得留在国内接受什么国际教育、 嗯嗯嗯嗯、 所以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嗯、 出国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大学教育、嗯、它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对，甚至小学教育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嗯、那如果真的是要选择这条路的话，什么时候送出去最好？ 其实近来我跟一些家长也分享了，我们都发现其实西方教育系统其实也出了好多问题啊。 比如说呢， 美国，比如说美国， 嗯， 啊，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其实它的所谓的公立学校啊出现了好多问题，学生的学习的水平也比较低。 嗯， 反过来你看我们中国现在那个数学啊什么， 对对对， 他的分数都很高啊、 嗯、 我前一阵子也跟家长分享了一个叫做那个叫做 PISA，这是一个国际的学生能力评估的系统，它每三年做一次这个全球啊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评估。 嗯， 上一届就是2012年吧，它每三年做一次啊，出来的结果就是数学的能力、阅读的能力还有这个科学的能力，这三块排在第一到第五位的全是亚洲地区，第一位是上海、 嗯， 然后其他就是香港啊、新加坡啊、韩国啊、台湾， 嗯嗯， 所有这三个科目都是这五个地区排在全球前五位。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家长在考虑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的时候，你追求的是什么？有些家长很矛盾，我知道啊， 嗯嗯， 他一方面他觉得，哎呀，国外可能他没有填鸭式的这种教育、 嗯， 但是反过来，他们可能太宽松了，他们学科知识可 能 也不扎实， 嗯嗯， 那我们要怎么去选择？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家长必须要清晰考虑的。另外，从学生那个心理啊发展啊之类，真的我觉得家长要想得很清楚。我们常常强调啊。家长是子女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家庭教育对于一个小朋友的成长非常重要，太早把他们送到国外这一块可能会有很大的欠缺。另外到国外他的语言可能也不能很快的适应，他的情绪啊之类，这个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啊，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说哪一个年龄段把他送到国外比较恰当。我只能说就是说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学生中小学还是需要父母在他旁边，不一定要跟他说很多所谓的道理， 嗯嗯， 但是至少这种跟他一块儿去面对问题，对他的心理的发展成长还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是从他的心理这个角度来说啊。再进一步就是说从学业这个层面啊，除了刚才说其实中国那个教育系统，我们发现中国教育系统其实有很多优点的 啊，比如说呢， 其实它很多优点，比如说我举例啊，从课程的角度啊，我们做了很多的比较，我们发现中国国家课程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这一块啊，它每个科目从内容的层面它涵盖的量其实是非常全面的。 嗯， 另外我们也发现中国的老师一般来说在内容的教授这一块比较抓实，所以你看国内学生一般来说啊，他学科知识是比较稳固的。 嗯， 反过来西方教育它比较强调个性，比较强调学生的独立的，对，扩散性的思维，它有它的好处，但反过来这是它的学科知识它远远不够我们中国学生那么好。我们平常也会经历这种例子啊， 你到国外去买东西啊，啊，我们一看就知道 总数 多少钱， 他们还在拿那个超市收银，老是收错是吧？ 对，还在拿那个计算机在算，我们心算一算就算出来了，对吧？ 嗯， 所以这些我们就看见，这其实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啊，这个其实他从小他是一个智力的培训， 嗯 啊，我们都觉得中文，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一点偏见啊，中国还是挺聪明的。 对， 平均来说对吧， 但是中国一直强调说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可是我们感觉中好像更重要的就是九年义务教育都在培养智，像其他的都有点虚，但会不会这种国外的教育他们就更注重全面综合的发展？ 的确是这样，的确是这样，我们也发现情况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我们国内的学校，我们就希望怎么样把中国教育系统的优点跟西方啊，刚才说这个比较全面的发展，这些优点把它结合起来。 嗯， 其实说真的，你看国内的课程，他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希望各方面平衡发展， 综合素质什么。 对啊，就也说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考试这个智慧棒。 对， 啊， 没办法， 竞争很大。 嗯， 没办法，国内的学校可能很多，他面对这个现实。 嗯， 他也会把很多体育课音乐课的时间把它砍掉， 嗯， 用来操练学生一些所谓重要的学科知识。 我们小的时候那种什么体育课音乐课就通常都是被 补课了， 数学或者英语老师直接就霸占了，话都不用讲的，招呼不用打的。 但我觉得现在问题是什么，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年龄把子女送到国外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要回到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啊，越来越多家长他理解到一个学生他的成长不能是单方面的，而这种理解这种共识其实也会反过来改变我们社会这个教育系统的。国内现在其实很多实验学校，很多新的教学的概念，其实他们都是希望怎么样去平衡，就是一方面我们能符合考试这个指挥棒的要求，但同时我们怎么样去开放多一点的时间空间，让学生在其他方面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当父母考虑把子女送到国外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他先看一看，其实他在国内其实并不是没有选择的，他还是有选择的。假如问我个人意见，我就会觉得假如在国内能选择到一个既能符合国内这种教育要求，也能提供一个所谓刚才说的那个意义的国际教育的元素的话，假如有这个选择，肯定比太早把子女送到国外整体来说哈会更理想。 嗯， 其实我以前在英国的时候见到过好多可能小学甚至初中更小的是就来到英国读书的人，他们变得跟后期再去英国的学生都很不一样。很多人因为家里很有钱，那个时候才能负担得起，就会在赌场里去赌博，然后开着跑车，一晚上经常可能我们都会觉得天文数字，几百万就在赌场没了，还是一个学生那个时候。 嗯， 真的会觉得没有家长在身边，小孩的发展可能会挺让人担忧的， 其实影响很大。另外我也有一个例子啊，就以前我有一个学生，他高中的时候他就去了英国读书，然后他暑假回来跟我说，很多中国的学生都有一个现象，什么？就是他们不融入当地的社会。 嗯， 其实他们只是一群中国的学生，每天玩啊什么他们都在一起，他们也不用英语跟其他人沟通，他们还是说的是中国话。那这样所谓到国外留学几年回来，英文也不见得有什么提高，而对西方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也不见得吸收了什么。那但是他们牺牲的却是刚才我说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那所以家长可能这一方面要真的要小心考虑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就是你可能选择了国外的学校教育，你就无形中放弃了家长在身边对他的家庭教育，甚至是因为他跟当地的社会不融入，他也放弃了 这个大环境的社会教育，所以其实新生还挺多的。但是我也特别好奇，就是如果你在国内选了这个国际学校，是不是到时候就没办法在国内上大学，一般情况下都只能出国去读大学呢？ 哎，这也是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啊、这个问题啊也 很现实啊、嗯、我也很跟很多家长说啊，这个是一个选择，我甚至有时候用这个概念说可能是不归路。因为为什么？你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学习氛围之内，鼓励学生独立学习，鼓励学生多想问题多发问，这种学生他习惯了这种学习的方法，说真的他很难回到本地学校的、 哦、 我有一个很具体很具体的例子啊，不要说国内，我说的是香港一个例子。好多年以前，我们当时我在耀中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一个学生，他从小在我们学校读书，他习惯了我们那种学习环境啊。他们都是 我以前开玩笑，他们都是问题学生，什么事情他都发问的啊。然后他习惯了，他就读到我们高中，然后就考了那个公开试，成绩很好。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他就选择了留在香港读大学。 嗯、 啊，我不说哪一家大学了啊。 嗯 嗯。 然后他读这个大学读了几个月，回来找我，就跟我抱怨，他说很不开心。我说为什么不开心啊？他说因为我们在耀中习惯了、啊、什么都问问题，而且老师也不会给我们标准答案，他们都是鼓励我们自己去寻找那个答案，同学间也很多讨论啊之类的。然后他进了大学，他还是这个样子啊。他上课的时候，教授说什么他都有问题，麻烦来了。 嗯， 其他同学不喜欢。 嗯， 他就说其他同学就批评他。 嗯嗯， 你为什么那么多问题，妨碍了我们上课的时间啊。 嗯嗯， 奇怪了啊，因为其实香港本地很多学生他也习惯了，就是老师讲课他听课，老师给标准答案，你不要跟我说要去图书馆查什么资料，你给我标准答案就可以了，那方便我考试对吧？而且最好给我笔记、 嗯、 不用我抄了、 嗯、 你给我就你印给我就可以，就他们习惯了这种学习方法。好了，我们这种学生融不进他们这种学习的习惯中。那这个是我亲身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在香港，但我相信可能在国内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嗯， 因此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家长你要选择到一个提供一个比较有国际氛围的一种教育系统的话，这个的确要考虑得很清楚，你真的以后不打算让他回到本地学校吗？打算让他以后到国外读大学吗？除非你这个答案是非常肯定，要不然的话我还是建议三思。 好，这个哎呀，我听了之后觉得好有收获，就是我都在想，哎，要是我以后有要面临选择的这一天，我相信这些思考过程一定是必经的。那说回来，就说到说不适应的问题，那其实除了在课堂上的不适应，我觉得很多家长可能还有更大的担心，就是你把它放到现在中国当下整个的社会风气当中，它可能有更大的问题。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再聊。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耀华国际教育学校课程总监，同时呢，他也是耀中国际学校的中文课程研究部的主管，曾经也担任过耀中国际学校中小学的校长吕子德博士。那继续聊聊这个教育的话题。那说到还有更大的担心，可能就是怎么样跟现实的社会相连接。 因为我可能是一种错觉，也可能是一种偏见哈。我就是感觉国际学校感觉上它的气氛可能要更加的纯粹一些，那或许受到外界的一些干扰，甚至是某些什么宣传性的这种教育可能会成分要稍微少一些。 对， 所以这样的孩子出来他会不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对于现在社会上的某些现象他们就显得比较融不进沙子，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的过于美好。 对， 但如果这样的话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孩子显得太天真太单纯，你融不进现实社会，你会现实社会里面到处碰壁吃亏，那怎么办？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之前我记得有一期节目我们谈过，说现在小学的学生都跟这个家长说，你能不能给老师送点礼帮我调个座位。 对， 但我相信国际学校可能这种现象， 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据我知道肯定没有啊。 香港我知道就一般的学校都是这样的， 不可能。对， 严禁老师会收礼的，这个你是要廉政公署要介入的是吧？如果严重的话。 对， 对，但是在国内这是大的社会风气。 对，反倒老师，你如果之前是哪呀，出过一个新闻嘛，教师节一个老师班里没人送他礼物，他直接大发雷霆，然后就说这帮小孩不懂事儿，结果就被曝光了。 对对。 那像在国际学校，你们这方面是怎么样一个规定？那小孩出来，就是对社会上惯用的这一套形式的方法，他们不习惯，那怎么办？ 这个真的，这个牵涉到教育理念的问题啊。先说我们学校，我们非常重视，就是说把这个所谓物质的问题，尽量把它低调处理。比如说他做一件事情做得好。我们不是用物质来奖励他，而是用精神的奖励方法啊。这个说真的，从教育的角度啊，这个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你做了一件事情，我给你一些物质的奖励，它会变成一个循环。这个循环是什么？ 循环， 下一次你再做好的话，我再给一样的奖励，这个没有鼓励作用的，我必须要再加强。那这样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但反过来，人追求一些比较精神方面的一个肯定，他这个不需要一直在加的。回到学生，你说面对现实的问题啊，其实曾经有家长跟我说过，他说我非常赞成你们的教育理念，但是我很担心，就是我的儿子在你们学校读书，读了以后他会不会太天真？所谓天真就是说他面对真实的世界的时候，现在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竞争性的世界，他假如是用这种所谓那么照顾他人那么爱护他人的这种心理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他就输给其他人？怎么回应这个问题？教育它不是面对现在，教育是面对以后啊。以前我们教育啊很奇怪的啊，很多老师都会这个样子，根据我的经验，他总会以他几十年前当学生的经验来教他的学生啊。以前可能可以，但说真的现在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它变化很快。20年前的价值观，20年前的某些大家公认的处理的方法，今天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很多学者也说，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多工作其实20年以后30年以后可能大部分都不会存在的，反过来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工作20年以后可能会出现。那假如我们根据我们现在经验去教育我们的学生的话，他只能面对现在的问题，他不能面对未来的问题，所以教育必须要往前看的。好了，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比如说竞争的社会，说真的现在可能这个社会还是挺有竞争的，但是以后的社会可能是讲求双赢，讲求合作的一个社会，它不是要么你死要么我活，它不一定是这样的社会。举我们学校的一些学生的例子啊，这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们的毕业生每年我都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他们在预备考这个公开试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小组一小组回学校共同温习的， 这个我在好多其他学校看不见了。很多学校的学生他读了书，他也跟同学说，哎呀我还没读啊，很担心，其实他读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他的对手，他要把这些对手比下去他才能上去，对吧？ 我以前就有这种担心。 是吧？但 对，用功都是偷偷的。 对，但反过来，我在我们学校看见我们学校都不这样的。 嗯嗯， 他们都是跟同学一块儿温书的。而且刚刚我有一个家长就跟我说，他的女儿，他就说以前他的女儿现在在读大学，他以前就每次考试他都到外面跟同学一块儿温书的。然后这个家长就觉得好奇怪啊，你为什么不在家里温书？是你不懂吗？所以你要问同学吗？他的女儿说，不是我不懂，而是我有一些同学他不懂，我去教他， 帮助别人， 我去帮助他。 嗯， 他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你帮助他，他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吗？他的回应就是说，同学不是我的竞争对手，我自己才是我自己的竞争对手。 嗯 啊，这个心态就很不一样了。 没错， 对， 对吧？那我们看回现实啊，说真的，就算是现在我们在工作遇到的好多问题， 嗯， 他都不是说你赢了人家输了你才成功。 嗯嗯， 很多是什么？是你跟人家共同合作把事情做好。 对， 嗯， 我想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也是看到有家长他把小孩送到加拿大去上中学，他有一个回忆性的这么一个讲述。他就说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什么场景吧，他的女儿上英文那种测验，就是他有一个英文测验必须是小组，而且是国际学生在一起，有一个俄罗斯同学，还有一个美国同学，一个中国同学，三人在一起呢，就俄罗斯的那个同学就特别懒，而且最后呢他也没有按照组员的分工他完成他自己那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女孩她可能从小也有非常强烈的这个竞争意识，她就很不高兴，就跟老师说这个队员能不能给我换掉，老师说不行，她说你不是说要把你的伙伴给换掉，而是你要想办法去克服这个困难，你去说服他，让他要像你们一样的用功完成他那一部分。 对， 最后当然这个同学还是拖他们后腿了，俄罗斯那个同学，但是呢老师就看到了他们中间怎么样去说服，怎么样去协作，这个过程还是给了他一个不错的分数。所以这几个小故事就给那个中国家长他就很大的这个震动，他说明他们重视过程要多过这个结果。 对对，我也可以举一个刚刚发生的例子啊，就在我们国内的学校。我们因为我们觉得学习啊，它不单单只是在课堂里进行的，它应该是走出课堂，而且把这个学习的权利交给学生。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些我们叫做世界教师这样的 世界教师 对、 嗯、 的游学活动。 嗯嗯， 但是我们这个游学它不单单只是到国外一个地方然后去游览，然后了解他们的文化，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还是太被动了，而且这个说真的啊，旅行社也能做，不需要学校来做。 嗯， 所以我们在安排这个世界教师的时候，我们是要求学生啊，不同年级的学生分组，然后每一组他负责一个主题，比如说我们刚刚去英国去伦敦，然后我们就分学生为六个组别，每一个组别就负责一个主题，比如说英国的科学家啊，然后这个组别的学生他需要去英国拍一个纪录片。 嗯，纪录片、嗯、 纪录片对对对对、嗯、是探讨英国科学家他的生平啊，他做了什么啊，他的理论是什么 啊好了，要做这个老师不做的，全交给学生。所以从出发之前学生要分工，谁是导演，谁负责去访问当地人什么问题，然后去什么博物馆去了解某一个科学家他的生平之类，全在出发之前学生分组来处理，然后到当地然后去拍摄。现在他们在做后期的工作， 嗯， 然后我们应该六月份吧他们就会公演啊，当然是在学校里公演啊让家长来看。好了，这个过程里 这个过程里就回应刚才说的，这学生他肯定会有不同的组员， 嗯， 有些根本不是他班里的，可能是比他大比他小的。好了，他在这个过程里他要学习怎么去跟不同的组员沟通合作，甚至协调中间出现的所有的矛盾， 嗯， 啊，而在这个过程里他的成长每一个会不一样，因为这个不是老师定一个主题一个标准答案大家回应这个标，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在这个过程里他自己会学习。好了，我们重点不放在最后他那个所谓的产品啊有多高的质量，说真的都是都不是专业的，不可能高，但问题是我们重视整个学习的过程。 嗯， 而这个过程里学科的知识，因为他必须要应用他学的所有的学科的知识，他必须要学会跟人家相处跟人家合作，解决一些可能在课堂里不会遇到的难题，然后最后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嗯，哎，说到这儿我就想知道像国际学校怎么看待学生的这个分数。 嗯， 一定也有你们的评价体系的嘛， 对， 你们怎么评价， 对对对， 哪个成绩更加优秀一些，会不会也像我们小的时候贴一个长长的那个分数成绩表贴在外面来激励自己。 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国外上学的时候，除了做这个小组作业，每个人有一个公共分，就是这个作业总的得分，然后我们还有互评和自评，然后比如说你不干活我就说哎烦死我不干活，如果小组的组员都给你评这个，你的分可能就低于我们这个组的作业的公共分，但是如果每个人都给你评得很好，那就会比这个高，所以也是他们是区分对待，你内部你也要评出来， 这评价体系就比较综合立体。 对，所以我知道，我想知道咱们这边是怎么来评价的。 其实第一我们不觉得分数能代表什么，给分数其实说真的没什么意义的， 嗯， 你89我90，我给你高一分就等于我比你学得更好嘛。其实说真的凡是这些所谓的分数它总有一些主观的成分， 嗯， 而且这个把学生来排位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回应刚才我说那个例子啊，学生说他我不跟人家竞争，我跟我自己竞争，其实可能背后就是因为我们在评估学生的时候我们从来不是打分，我们是用非常具体的，就是你在老师啊， 嗯， 他要具体的写这个学生在这个科目里，他各方面的表现，每一点用文字来表达，这是具体的，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分数。 嗯嗯嗯， 啊，这个是非常重要。 嗯， 另外我刚才也提了，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学习过程，其实老师他也不会说我们在学期底一个考试，然后定一个分数，然后来比高低，而是整个学期一直在追踪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学生他都有一个所谓的我们叫 portfolio。这是他有一个个人的纪律本，他所有的表现啊，老师对他的评语全都放在他这个个人的这个范围里。然后最后我们不是说你考第几名，从来我们不排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没意义的。关键什么，关键是你现在学了什么，你今年经历过什么， 嗯， 你在各个层面 你的 表现是什么，有什么地方你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有什么地方你可以再扩进一步发展的， 嗯， 我们重视的是这个。 嗯，我想到一个什么吧，就是关于耀中城里面有很多的传说， 嗯， 有人就说最贵的啊，贵族学校啊，嗯，有钱人的天堂啊，但是呢就也是传说啊，就说会遇到这种校风的问题，因为毕竟门槛在那儿嘛，你的学费的这个标准摆在那儿，所以呢它很难免最后就会成为一个小型群体的， 嗯， 或者一个阶层的一个聚集， 嗯嗯嗯， 校方会做什么样的处理呢？比如说因为大家都是有钱人，他慢慢的会不会形成一种攀比， 嗯， 或者我们跟外面的这个世界显得我们要高人一等， 嗯， 你们怎么处理？ OK， 也有家长问我这个问题啊， 嗯， 我们第一比如说耀中你会发现的啊，耀中也好耀华也好啊，我们跟很多国际学校不一样，就是我们坚持学生要穿校服 啊， 为什么穿校服， 不会拼名牌什么的， 不会拼名牌，而且校服也让学生看到 就是说他是一个学生。这个当然这个不仅仅只是校服，这个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们在学校里我们是尽力去淡化这些所谓钱、啊、 身份的东西、啊、 对身份的之类、啊、另外更重要就是说我们会让我们学生去参与各种各样的对外的活动。我举例啊，我举例比如说IB 课程啊，我们高中学生他要读 IB 课程， IB 里有一个要求，他们叫做 CAS CAS CAS、啊、他意思就是说他要求学生在读 IB 这两年完成某一个规定时数的社会服务或者是一些社会活动。说真的要满足这个要求很容易的， 嗯 啊， 是麦奇啊， 对对对， 什么都可以算进去、嗯、对吧啊，你去社区帮小朋友补课之类也可以放进去，所以要满足这个很简单。但是我们不是仅仅为了满足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教育我们学生，尤其是这些来自比较富裕家庭的学生。我举例比如说我们带我们学生到丽江曾经啊， 嗯， 到丽江一些比较贫穷的村落帮当地的人建路，我们学生啊去建路啊，这个可以想象啊很辛苦的， 嗯 啊，而且这个是要以前啊，现在有飞机到丽江，以前没有的， 嗯， 我们要坐飞机然后再坐五个小时的车然后才到丽江这个小村，然后我们这些学生就待在这个地方一段时间帮他们 修路 一条路修路、 啊、 嗯，很辛苦但问题学生经历过这个他不一样了、 哦、 这个不单单是你在课堂里跟他讲道理啊、嗯、你们很有钱啊你要帮助贫穷的人，这个说了没用的、 嗯、 他真的亲身去体会。他看到原来有一个学生就回来跟我说，他说他的很惭愧，为什么？他发现原来他买的一个手提电话远远多于当地一个学生全年花的费用。 嗯， 好了，这个我们没有教他的， 嗯， 是他自己经历过以后他有这种感觉。 嗯， 好了，所以这个透过这个方法我们相信我们能让这些来自比较富有的家庭的学生，他也不会从单一角度看金钱这个问题。 嗯， 当然最后他会做什么选择我们还是教给他，但是学校能做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这种机会让他去体会生活，然后去深入的去反思金钱对他来说究竟是什么用。 嗯，哎，你刚才讲到就是学生的对于他的某些可能物质方面的体验，他如果实际体验过就穷人的生活，他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嗯嗯、 那家长呢，我知道学生是在你们学校的，你可以对他因材施教，也有你们的方法，但是家长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那会不会有家长他对于学校的老师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okay. 或者你们觉得无法想象甚至无法接受的一些举动或者要求？ okay. 我们不管要中要华、嗯、我们都非常重视一个我开玩笑的三角关系， 嗯 啊，就是家长、学校跟学生，我们也有一个我们叫做Chart for Success， 就是这个成功乐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家长他考虑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解释的很清楚，我们办学的理念是什么，家长是否认同我们这个理念，这个非常重要啊！你不认同，你来，那我们以后就很麻烦的。 嗯、 你认同了以后，更重要是什么？他要签这个乐章，这个乐章是什么？我分开三部分，我是家长，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必须要签这个合同，我必须要满足我的所有责任。学生一样，他进来我们要求他签这个乐章，他有他的责任，学校有学校的责任。就是说我们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一个，这个就是说我们觉得家长跟我们有相似的对教育的观点， 我们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所谓服务的关系啊。我以前有个家长啊，他跟我说，他说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我立刻说我没有收啊，啊，你没有交给我，我也没有收，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个合作关系就是说，你跟我，我代表学校啊，跟我们的学生，我们是共同合作为他的教育努力。有了这个前提啊，家长来我们学校，他非常清楚，我们会把刚才说的这个物质的问题淡化，而且我们会尽我们力教育我们的学生，人的价值不在他拥有的财富多少，而是在他会不会真的关心其他人，会不会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为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些帮助。我们教育是这样，家长必须要认同我们。另外我进来就发现好奇怪的啊，这个可能我们学校慢慢建立了一种声誉吧，就是我发现很多家长，外面的家长来的时候，他都 会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很担心来了你们学校会不会因为都是很有钱的子女，然后就强化了他对金钱这方面的看法。家长这样问我，就是说什么他不认同那种把财富看成最重要的，尽管他自己很有钱，但是他也希望他的子女能培养出刚才说的这种人格。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互相吸引吧，就是我们有这种理念，我们来我们这里的家长也会慢慢形成了这种，就是这种家长才会来，不认同我们价值的，我们也不会期待他们来我们学校。 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来了，你们会拒绝吗？ 我们会很多家长的，我们说家长教育一直在耀中耀华我们都这样做的啊，会办很多或者是请外面的专家也好，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啊之类也好，会办一些跟家长有关的一些讲座，可能比如说怎么样跟你的子女沟通啊，比如说我们推行的课程也好，我们要做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Will Classroom 那个世界教室，我们都会事前邀请家长来跟他们解释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这个教学的目的是什么，这是让家长跟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家长完全不知道的而说我们会尽量透明化，让家长理解我们在做什么，而且认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变成是一个 partnership是一个伙伴的关系，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我最后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对于成功和成才是怎么样一个理解有没有做类似的统计，比如说过十年之后我们对比十年前他在学校上学的这个表现会发现他怎么十年之后变成这样，或者哇他居然变成这样了就有没有一些跟踪的一些观察 我们有很多数据比如说我们历年的学生他深读什么大学啊，然后从事什么行业啊之类，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不认为这个代表什么，要去比很多很多数据。这好像前一阵子有一个家长就跟我问我一个很简单问题，就是说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有多少到世界顶级的大学读书，我的答案就是说我可以跟你说有不少，但是我们不觉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所谓顶级大学不一定是跟这个学生配合的大学，我们不会帮学生找顶级的大学，我们会帮学生找好的大学。什么是好的大学？就是对应这个学生的兴趣能力的大学所以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它有参考的作用，但它不代表学校办的成功与否，因为这个只是其中一个条件。假如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我们培养学生是一个全面人格的发展的话，说真 读什么大学只是其中一个指标，而且不应该把这个指标无限扩大，然后就说啊，我们比其他学校多百分之多少读什么什么顶级大学。说真的，我们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反过来啊，这个我只能用我个人的经历啊来说，就是好多我以前的学生他们长大了，我只能说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我是非常满意的。 嗯，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些单单只是一个专业的人，而是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人。简单说、就是、 这么理解， 比如说我有一个学生啊，他现在在澳大利亚做这个脑科的医生，但是他很破俗的。 嗯 啊，他隔一两年他都会路过香港，然后他总会找我啊吃顿饭。他为什么路过香港？他的家人都不在香港了，原来他都是去亚洲一些落后地区当那种好像无国界 医生。嗯 啊，他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这个是我应该要做的啊。可能他这样做让他跟某些医生来比啊，可能他赚的钱没有那么多，因为他肯定啊不集中了嘛啊、嗯、啊，他做这些事情也没钱，但是他觉得很满足。这个就是他从小整个教育形成了他对价值的看法，他对自己的要求。好了，这些怎么样把他列表列出来？列不出来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教育啊，我还是回到那句话，教育永远是良心事业，它不是一些具体比较量化赚多少钱，在哪些公司当做高层，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我们有没有精力培养一个一个独立的有人格的人。 嗯，太好了说的。 嗯， 今天听完吕博士讲的，我就会觉得其实你培养一个人，你当然衡量的标准不是说他累积了多少财富，他有多大的名声，你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完整健全人格的人，你要高尚的人，正直的人，善良的人。你除了可以顾好自己，你最好是有更多的能量或者更大的这个胸怀和能力，你去帮助别人，影响别人，所谓生命影响生命。可能所以我现在就能理解吕博士说的那句话，教育不是眼前，教育是未来。 对，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其实跟我们节目传播的差不多，是吧？价值观人生观我觉得樊素现在真的应该开始赚钱了 这个当然吕博士也说得好，你不是非得去国际学校是吧，去那种特贵的学校你才能真正的成才。其实真正的教育它方方面面，也不见得说我上了国际学校我最后就一定会成为一个多么合格或者优秀的这人才，其实也说不定。他一个人的成长成才有很多很多偶发性的因素。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相信吕博士整整一个小时的这个访问哈，应该会给我们听众很多的营养和启发。那再次谢谢吕博士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三地化新闻，谢谢你，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拜拜。